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English. Hablas inglés.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本节目由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推荐播出。 欢迎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公正主讲。 Hello listeners, welcome back. It's nice to be in your radio again. I'm Scott. Let's try Section C. Yes, that is Scott, and this is Julia. 这里是 Scott 和 Julia 向大家问好，欢迎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来学习自学英语。在第二课的前两节呢，我们学习了 is this 和 is that 的句型。那么，如果想问这是什么，或者是那是什么，用英语又该怎么说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内容了，不过还有12个新的单词。 New words for today. New words. What? Bird. Fish. Bus. Truck. Plane. Boat. Radio. Camera. Knife.Fork, not. 先来学习两种动物的说法。空中飞的鸟是 bird, B-I-R-D, bird. 那么水里游的鱼呢？是 fish, F-I-S-H, fish. 在吃鱼的时候啊，西方人要用刀叉。刀则是 knife, K-N-I-F-E, knife.叉子则是 fork, F-O-R-K, fork. 在这里啊，还要简单的给大家提个醒。在西餐里的鱼呢，也就是 fish, 多是用已经剔除了刺的鱼肉做成的，所以很多西方人对于中餐 fish 的做法不太习惯，甚至有的人呀，吃鱼的时候不知道要吐刺。现在呢，我们中国人和各国朋友的交往越来越多，时不时呢也有老外到家里来吃饭，所以准备饭菜的时候也要注意到他们的一些习惯。同时呢，我们再附上一副 knife 和 fork, 也就是刀和叉，会让客人觉得您更加体贴周到。客人到您家的时候呢，有可能是坐公共汽车来的。公共汽车 bus, B-U-S, bus, 而运货的卡车呢则是 truck, T-R-U-C-K, truck。要是把货物运到国外，最快的方式啊要算是飞机了。plane, P-L-A-N-E, plane。那么在很久很久以前，没有飞机，也就是没有 plane, 也没有轮船的时候呢，人们有时候会用小船来运货。boat, B-O-A-T, boat。不过现在小船多是被用来娱乐和休闲，您可以带上收音机 radio, R-A-D-I-O, radio, 和照相机 camera, C-A-M-E-R-A, camera, 划着小船，也就是划着 boat, 高高兴兴地玩上一天。除了这些名词之外，本课大家还要掌握另外两个词，分别是 what, W-H-A-T, what, 什么的意思。还有 not, N-O-T, not, 是不的意思。单词讲解完了，请朋友们和我一起把这些单词再来读一遍。 What? What? Bird. Bird. Fish. Fish. Bus. Bus. Truck. Truck. Plane. Plane. Boat. Boat. Radio. Radio. Camera. Camera. Knife. Knife. Fork. Fork. Knot. Knot. Pattern drills. Pattern drills. What's this? It's a pear. What's that? It's an orange. 学会了 what 这个词呢，我们就可以问这是什么，那是什么了。这个词怎么说来着？ This. 那么这是什么就应该是 What's this? What's this? 回答是 It's a pear. It's a pear. 是一个梨。那么要说那是什么呢？What's that? What's that? 如果说这是一个橘子，就应该是 It's an orange. It's an orange. 朋友们，咱们一起再练几个。What's this? It's a plane. 那是什么？应该怎么说？对了 ,What's that? 那是一只小船。It's a boat.如果您想自然流利地说英语呢，从开始学习的时候，朋友们就应该注意说话的节奏。大家可以一边说一边拍手，打出节奏。我们也可以从比较慢的节奏来开始，比如 What's this? 大家可以试着拍下手 What's this? 您的节奏呢，可以逐渐加快，比如 What's this? What's this?What's this? 最后呢，能够达到正常的语速。好，现在呢，就请朋友们用手打着拍子，和我与 Scott 一起来练习今天的内容吧。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大家动起来， 说吧。 What's this? It's a pear. What's that? It's an orange. What's this? It's a pear. What's that? It's an orange. What's this? It's a cow. What's that? It's a zebra. What's this? It's a cow. What's that? It's a zebra. 怎么样，您跟得上我们刚才的节奏吗？如果觉得比较快的话，可以试着放慢速度，直到自己能流利地说出来为止。不过请朋友们注意的是，大家一定要大声地把这些句子说出来，在心里默读是绝对不行的。只有这样练熟了这些说法，在与外国人面对面的交流中呢，才能做到脱口而出。一起来看看这些说法在真实的场景中是如何运用的。 我是 Scotty， 我爱北京。Now here's Scotty in Beijing. Scott 的家里呢还有一些精致的小摆设，但是它们可不仅仅是摆设哦。 Scott, is this an orange? No, it isn't. Well, what's this? It's a radio. Oh, yes, it is a radio. And what's that? Is that a radio? No, it isn't. It's a camera. Oh, yes, it is a camera. Scott, say cheese. 朱莉最后说的是 say cheese， say 是说的意思，而 cheese 是奶酪，但是呢说 cheese 这个词的时候呢算是在微笑，所以在我们给朋友照相的时候啊，如果你说笑一下，就像我们中文说说茄子，用英文说呢就要说 say cheese。 好了，我们再来听一遍这个对话。 Scott 的家里呢还有一些精致的小摆设，但是它们可不仅仅是摆设哦。 Scott, is this an orange? No, it isn't. Well, what's this? It's a radio. Oh, yes, it is a radio. And what's that? Is that a radio? No, it isn't. It's a camera. Oh, yes, it is a camera. Scott, say cheese.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教学广播有线调频 99.4 兆赫为您送出的张道真自学英语。整个第二课的内容呢，我们已经都学完了，朋友们是否能做到灵活运用了呢？让我们一起来试一试吧。 Now, you have a go. 我来给大家一些中文的句子，您看看自己是不是能够很快的用英文来说出来呢？好，现在我们就来开始。这是一架飞机。 This is a plane. 没错，下一个句子准备好了吗？那是一只船。 That is a boat. 再来看看两个问句，这是一张桌子吗？ Is this a table? 那是一把椅子吗？ Is that a chair? 最后再来看看用 what 开头的两个句子，这是什么？应该是，对了， what's this? 那是什么？ What's that? 朋友们注意到了吗？在我们刚才练的这几个句子里啊，有一些语调的变化。比如说 This is a plane. 我们用的是降调。这是因为呢，这是一个陈述句。一般在陈述句里呢，我们应该用降调。那么在 Is this a table? 我们用的是升调。 Is this a table? 也是一般疑问句，所以呢我们要用升调。朋友们可能已经注意到了，以 what 开头的句子呢用的是降调，比如 what's this? what's that? 我们现在只要记住以 what 开头的句子是特殊疑问句，要用降调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我们再让朋友们来听一组声音，我来问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希望您能用英语来回答出来。 What's this? Yes, it's a bird. What's that? Right, it's a dog. What's this? It's a cat.And what's that? Yes, it's a cow. Homework, homework, homework for you. 在 Lesson 2整个的三讲中呢，我们学习了 This is, That is this, Is that? What's this? What's that? 学完这一课呢，有几点大家要注意。首先呢，我们要把本课学习的单词啊，记熟记牢，争取做到会读会写。因为只有我们会了单词，才能够组织句子，才能够与别人交流。第二点呢，操练句型也是非常重要的，请朋友们试着多做一些替换练习，比如 Is that a table? Is that a chair? Is this a boat? Is this a plane? 那么大家尽量多的做一些替换练习，这样呢，对您掌握好句型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们学习的目的呢，是要做到会学会用，而且呢，能够在适合的场景里与外国朋友进行一些简单的对话。所以朋友们可以试着用本课学习的句型啊、单词啊，来编一段对话。编好对话之后呢，您也可以和与自己一起学习的伙伴一起来操练，这样啊，更有针对性。我们将再播放一遍 Julia 和 Scott 在 Lesson 2中的三段对话，供您参考。 Scott 新装修的房子独特新颖，他的朋友 Julia 不停地问这问那。 Is this a window? Yes, it is. Is this a door? No, it isn't. It's a window. Oh. Is this a table? No, it isn't. It's a desk. 就在 Scott 和 Julia 聊天的时候， Scott 的宠物跑了进来。不过，这到底是只小猫还是小狗呢？ Look, is that a cat? No, it isn't. It's a dog. Is it a girl? No, it isn't. It's a boy. Scott 的家里呢，还有一些精致的小摆设，但是它们可不仅仅是摆设哦。 Scott, is this an orange? No, it isn't. Well, what's this? It's a radio. Oh, yes, it is a radio. And what's that? Is that a radio? No, it isn't. It's a camera. Oh, yes, it is a camera. Scott, say cheese.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吧。 Well, it's goodbye from me again.And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next time on Teach Yourself English. See you later. 张道真自学英语讲座教材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English,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two.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金杰主讲。 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我们又一起来到自学英语节目。今天我们和 Alan 一块讨论我们的第二课第三部分 Section C, page 14. Hi Alan, we are so glad to have you with us again. Hi Ginger, I'm very happy to be here. Okay. And hi listener. Hi listeners, Alan 和大家打招呼。好，我们看一下跟这次 conversation 谈话相关的一些单词。 New words, new page. 我们还是从第一个开始，庆祝。 Celebrate. Celebrate. Celebrate. 不是很好念，因为它的名词是 celebration, 动词在这里是动词 celebrate whole whole 整个这个发音呢希望大家尽可能向英语的标准发音走叫做 whole 而不是 whole 不是中式的而是 whole 整个的 the whole country 全部的国家 the whole family 全家的人就用这个形容词 the next one 节日 Festival Festival 节日这是个通用的词 Festival 它和其他的词做放在一起呢就可能成为特指的比如说春节 Spring Festival 春天的春 Spring Festival 在这里呢 Spring 的 S 和 Festival 的 F 都必须大写构成了我们特有的春节通常小写指的所有可能的节日狂欢节 Carnival Carnival Carnival 狂欢节 When we talk about the carnival, Alan and which country your mind would like to go to? Carnival Carnival Oh, well, the Mardi Gras Rio de Janeiro and that'sThey're great carnivals, and also New Orleans has the Mardi Gras carnival. Oh. But most American children really, when they think of the word carnival, think of a small festival. It's only held in their local place with, right. with a merry-go-round and a Ferris wheel and many kinds of interesting ice cream. And so that's what children think of when they think of carnival. Okay, good. Oh, I 问 Alan, 说的是我们一弄到狂欢节，我说你脑子的图画出现在哪个国家？他说啊，南美的那些国家的狂欢节都是让人都印象深刻的，比如说是那个巴西呀、啊，都有狂欢节，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他说，对于美国人来说呢，美国这个 Carnival 这样的狂欢节呢，在新奥尔良也有，但是呢，更多的美国人不像南美人那样的正式的狂欢节，而是孩子们呢经常在公园呀、露天地方呀举行一些小型的狂欢晚会，他们也称那种。叫做 Carnival 好我们看一下国庆节 National Day National Day National 国家的日子 National Day 就是国庆 Next one 公众的 Public Public 公开的公众的公有的这个呢可以是名词可以是形容词一会儿请大家注意我们在下面出现的时候是什么词关闭 close close 动词我们可以做形容词如果离得很近 close 但是作为动词关闭 close 我们经常看到有一些商店呀或者一些写字间门口挂一个牌子用英语写的大写的这几个字 closed 加上个 d 或者电影里看到就是说下班的意思关门了士兵 Soldier, soldier, soldier, 行进 March, march, 看到士兵再来个行进，我们就能想到踩着那个进行曲速度，敲着鼓的行进中的士兵游行队伍或者检阅队伍。Soldiers are marching towards that gate. 士兵们前进着走向那个大门。Soldiers are marching towards that gate. 好，我们再看通过 through, through, go through, 通过 move through, 通过前面加一个动词，然后用它，它是一个介词。我们再看礼物的另外一个词 gift, gift. 我们前边学了 present, 礼物 ，gift 也是个礼物，而且 gift 呢。作为礼物更常用一些习俗 custom custom custom 习俗习惯 It's the custom in China to give some money during the spring festival 中国有一种习俗就是要在春节的时候给一个红包 It's for children 主要是给孩子们The custom, it's the custom in China, 是中国的一种习俗，就是要发什么呢？压岁钱。OK, 我们请 Alan 领我们读一遍单词。 celebrate, whole, festival, carnival, national day, public, close, soldier, march, through, gift, custom. Thank you, Alan. 单词一记一箩筐 Tips for words. 字母组合 AI 和 AY 在单词当中呢发 A， 它们的区别在于 AI 不能用在单词的末尾，可是 AY 就是用在单词的末尾，你记住了吗？现在跟我读 A A。 好，请大家写出 AI 和 AY 这两个字母的组合，因为下面我开始读一些英语的单词了，所以呢请你写下来。Nail Nail Fingernail Nail 屋 Wait Wait Wait for Raise Raise Raise your hand Rain Rain It looks like rain。 好的，看一看你写的单词是不是 AI 的字母组合呢？对了，因为上面的单词末尾啊还有一个辅音字母。接下来再请你写出几个单词，找一找它们的拼写规律。 The Day Day and night Way Could you tell me the way to the station? Play Play basketballStay, stay at home, right. 这一次我们应该写 AY, 对吗？对了，因为 AY 是用在这个单词的末尾的。好的，我再重复一遍。字母组合 AI 和 AY 在单词当中发 A， 而 AI 不能放在单词的末尾，可是AY 一定是用在单词的末尾的。我是黎春，我们下回见吧。 Text talk. Ah, text talk. Let's talk about the text. Let's look at conversation. 首先我们说这个对话是关于什么的呢？ It's about holidays. 关于节日的。 It's a holiday tomorrow. It's the New Year. 这次不是谈 Christmas 了，这次是谈什么呢？ The New Year, 元旦。